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朋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刻为你带来的娱乐总牌。 哎，好久不见啊！ 啊，甚至想念啊，朋友。 是，这一隔又是几天的时间，您还好吗？ 我还不错吧。昨天去环球影城兜了一圈。 行，你就是显摆自己最近这日子过得挺清闲啊。 没有，也是为了工作呀，对吧？我们周天的时候会有一些系列短视频。 好的。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明天我就打算去吃一顿海鲜大餐，后天我就打算去动物园逛一圈，再后天我就准备去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玩一圈，然后都说是为了工作啊。 但是你这些好像就没有环球影城更吸引大家。 反正不管怎么说，星期四了啊，有盼头了哈。 是， 马上就到这个假期，而且明天起十一黄金周的票也开始要，这火车票开售了。 对，铁路车票呢预售期为15天，明天开始呢，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包括铁路12306手机 APP 等方式购买10月1号当天的火车票。 怎么办？我的心现在已经飞起来了。 飞吧。 什么就飞吧。 十月预计我应该是一个加班的日期。 对，我跟你差不多。不过要提醒大家，国内的疫情还反复，所以呢，大家假期出行也做好防护，戴口罩，勤洗手，遵守防疫规定。我们当然也不提倡大规模的聚集啊。 嗯，九月我们还是要享受一下这个特殊的月份，毕竟就是享受几天工作之后，我们就撒花了。 在这个九月的阴雨的下午，我想要离开这浮躁的城市，我决定去海边看一看落日，让秋日的海风使我清醒。想到昨天风吹动的夜晚，坐在我身边我所有的朋友，岁月让我们一边的沉默，没有人再会谈论明天，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着那纷乱的节奏，好像战争这对手是自己，至少我现在已绝不会逃避，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有一些希望和理想总在心里是最美的旋律，这真实的生活却演奏着那纷乱的节奏，有一些 你知道这两天我觉得北京的天气就特别像一个江南的城市，或者说像成都什么的， 对， 就是经常是突然下一阵雨啊，然后呢有时候又显得是一个阴天的多云见多云的天气，然后呢清凉，也不是特别的热。 对，但是一场秋一场寒，说不定就是过了这一整周之后就是正式迎来了秋天。 是的，哎，但是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 嗯， 你听到来自于许巍这首，在许巍的歌里面算不太有名的一首，叫九月。 九月 啊，九月会有奇迹吗？ 我叫出了朴树。 九月奇迹。 九月奇迹。九月奇迹什么梗？ 九月就要召唤九月奇迹啊。 哦，这是一个短视频出来的梗吗？ 不知道，反正就是脑子里面一直有这个词。 嗯，好的， 九月会有好事发生啊。 嗯，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呢一定要早做准备嘛，是不是？甭管您是打算 近郊游一下，还是要出远门， 嗯， 但是还是要做好防护哦。 一起去旅行吧，就是在一首歌曲当中。当然，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都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 嗯、 出行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自驾游，可以放来听一听。 对，另外呢，记着酒后不要驾车啊。比如说你早晨喝了这个，早晨喝了什么 whisky 之类的。 早上谁这么野？好野。 就这样看着你，每个呼吸都很难行、yeah, 就这样听着你。 很多人都很喜欢叫不出名字的一首歌， 嗯， 陈子彤 Anything You Want， 不叫 Coffee in the Morning、 所以不要再老问我们这首歌，就是你们说那个咖早上喝咖啡晚上喝 whisky 那是什么歌啊？这首歌叫做 Anything You Want。 对啊，就是我们也特别喜欢把这个歌词做改编、whisky in the morning, coffee in the evening。 就晚上来一杯加油站，然后继续嗨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继续嗨。 对啊，豆汁 in the morning， 豆汁 in the morning 是对的。 露珠 in the evening 可以。 OK， 说说我老北京，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一定要尝的两个小吃。 是口稍微有点重啊。好吧，我们今天继续回到娱乐座王牌，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今天呢是艾珂和老白的组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测评的这个歌，哎呀，怎么办？ 怎么了？ 有特别火啊！人家吃一个什么老北京的知名早餐，或者说你要真是吃一个什么好特别好吃的火锅，真是得排队。今天呢？又是歌手们扎堆的发歌的一天，所以今天可能真的有人得排个号了。 比如说周传雄、温碧霞、陈奕迅等这两天集中发布了几首新歌， 就是回头安排啊。先请周传雄周先生啊排队拿个号，因为今天我们要先测评李荣浩的新歌。 对，今天零点的时候呢，李荣浩发布了全新单曲叫《山川》，正值他的第七张专辑陆续上线的档口，这首歌却没有标明说，哎，是不是会被收录在新专辑当中？所以先来听一下吧。 是的。然后李荣浩在发这首歌之前呢，还特别发了一个微博，说这是几个月前某个深夜突然网易云写的一首歌。 网易云要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在某一款 APP 听音乐的那个网站上， 是 经常你会看到999加的一些评论，然后都是那种感春悲秋的风格， 就网易云嘛。哎，网友说，哎呀，这个浩哥发歌真快啊，这样就是周杰伦应该多学学浩哥。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首歌吧。 好， 被称之为网易云的歌 山川，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如果你们喜欢，别忘了聊天室可以打一个星数啊， 对， 星级或是几颗星， 一星到五星。我先来听一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问我，我们牵着手儿，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等那段秘密之一，上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凄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共处山地的你。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尾和巷口。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遥望五千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山地的你。 觉得怎么样？ 就是回归了他本色的刘永好，觉得还挺动情的。 那你觉得你会给出的星数是 4.5分？ 我给4颗星。 嗯 嗯，就是没有像我想的一样，因为我是最近觉得听歌呢，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听到太沉浸 的 那种敏感的情绪。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过于敏感了。 对对对，他确实、 就是、对，因为真的是特别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就是深夜写的歌。 嗯， 相比之下呢，我更喜欢他那首纵 横 四海，我觉得必须得走路带风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们的想法一样，从我们俩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一个是给4.5星，还有一个给出4星。 基本上也算是一个类上传的状态，但是我们要看最后是不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给出的5星的星级会更多一些。 对，所以接下来时间呢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李荣浩的这首山川有没有打动到你呢？或者说此刻你在听这首歌曲的状态是否契合？ 嗯，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向，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定义重读，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说这个李荣浩为什么半夜会这个网易云？是不是因为他发微信给别人，别人没有回啊？ 啊，会叫吗？现在还因为这种小情小爱，应该不是他了。 开玩笑。 总之，下班路上如果听到他的那种节奏的话，好像不太契合，应该听进去的朋友就会坐在车厢里大哭了。 是。接下来听杨丞琳《幸福果子》。 北京轻飘着樱花雨，淋湿美丽的天气，听着在顶尖的声音，留着微笑的香气，爱像自助旅行，我们一起决定不去人太多的风景，我们只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花季，如果世界上有幸福的产地，你说我们该在哪里定居，等着爱的风收起，把新鲜的甜吃下去，沉浸在绝对满足里，多变滋味的爱情，全都藏在幸福果子里。想把你的美种下，贴心一口一口吃下去，补充新来的卡路里，偶尔微酸的心情也会。 两首歌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前面的山川呢就是一个深夜，然后呢就是大蒜吃牛肉面又一边掉着眼泪的男人，然后后面听到这首歌是一个下班以后赶到果蔬店匆忙买了一点点车厘子的女生。 至少追求了车厘子自由是吧？这两首歌明显就不是一个风格啊。 对，这是小甜歌嘛，对啊，但这个两首歌我们放在一起听，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何必要强调呢？ 没有强调，就是， 好像有点什么似的， 好像人家没有什么似的。 现在都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甜蜜的状态，祝福祝福。 好好好，那今天因为是这个新歌，我们刚测评李荣浩的歌，有应该是李荣浩的粉丝已经跳出来了。李荣浩五星，五星连说两次，五星好评。 是的，就是喜欢他的这个风格，尤其听到山川这个感觉的时候，还是能回归到他以前创作的那种氛围里。 对，给这位叫李荣浩的小哥一个五星好评。 小哥，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测评李荣浩，你今天新歌测评 Plus 好不好？ 再来推荐一首新歌。 对，要推荐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黄霄云和赖美云梦幻联动的一首叫《幻想》。黄霄云、赖美云，有人称之他们为两朵别致的云。 这首歌是悲伤的恋歌。这首歌啊，别致的云啊，不对，不叫别致的云，它叫做 幻想。 对，但是是别致，两朵别致的云演唱的，黄霄云和赖美云。 嗯，特别来推荐一下，今天是测评的 Plus 版，如果你喜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上传。 对，然后尤其是李荣浩那首歌，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来做测评。 嗯，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叫做掉链子。 哇。 链子本链坐在这儿呢， 自行车的链子是吗？ 对，自行车链子掉了， 那经常的事情。就生活里面其实往往有的时候你准备很充足很充分， 嗯， 然后到了关键时刻突然有一下就是有一些闪失，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 对，嗯，而且你会发现你越关注的事儿，越在乎的事儿，它越容易出现错误。 心里一直给自己一个暗示，不要出错，不要出错，不要出错。 对，上高中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学校安排一次文艺汇演，然后就全体的这个全班同学，嗯，然后要跳一个共同的舞， 嗯，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确信自己有这个肌肉记忆，就反复的训练， okay， 练，我是那种记动作记得非常快的人。 你真的吗？确定吗？ 真的，我是记得快，忘得也快。 好， 为什么就尬在那儿了呢？ 那不是很尴尬吗？ 对呀，啊，就是全程大家都有整齐划一，只有你一个人在那儿没有动作。 我觉得你这个还好，我给你讲一个，你就心理平衡了。 你说， 我也有一次，就是曾经的一个班级的一个汇演， 嗯， 很久以前，初中高中都记不得了，就是跳一个舞， 嗯， 然后他们硬拉着我上去，因为男生本来少跳那个舞的人， 嗯， 然后硬要我跳，后来我就真的就是接那个茬了， 嗯， 我就不该去。 怎么了？ 就我苦学了很久，本来我就是在舞蹈方面就肢体不协调，你知道吗？然后就他们就觉得我像一只大猴子，那时候瘦，一个大猩猩。后来跳了，最后就尚可接受，最后有一个动作是大家要转一个圈，然后那个就很霹雳的感觉，你知道吗？转一圈之后，然后手指前方，就是摆一个很酷的 pose， 那不是很适合你吗 ？OK， 然后我在这个转圈，咔，一360度这么一转，最后摔在地上， 扫堂腿把自己给绊着了是吧？ 对，关键时刻 不是啊，我觉得 La La Land 跳的还挺好。哎， 还提这事儿， 所以有没有那个时刻？ 那我没有跟你讲我彩排的时候从后台掉下来的事情 啊，那没有。哦，有， 有没有？ 很危险啊！ 是的，哎，关键时候掉链子。今天我们来聊天， 嗯， 一边听歌一边聊吧。 好嘞，联络我们方式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FM的直播间呢。 Once in a while, in a flash of light, I can still see you fading in flight. Tell me

个寄居蟹，会不会去吃仙人掌？我睁开干瘪半张的眼睛，那一片海水离我最近，迎着风我跳下了 蟹啊，为什么要让我连读？ 因为它很容易口误啊。 你是在考验我的专业吗？ 居蟹，居蟹，居蟹，居蟹，居蟹。我发现 玩吗？ 奥秘啊，就是你时刻保持一个嘴角上扬的状态，绝对不会读错。居蟹，居蟹，居蟹，居蟹。 我现在想的是，我为什么要配合你玩这么无聊的游戏？那我们继续来，红粉凤凰，粉红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开始，三二一。 红什么来着？ 红粉凤凰，粉红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 哦。红什么来着？ 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开始。 好嘞， 来三二一， 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 呵， 磕磕巴巴，我应该是回炉重造那种。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先说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其实因为今天看到这个同行的事儿，好像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突发的状况啊，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 嗯， 而有一些时候呢，就是真的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状况，所以它特别考验人的这个记性或者是应急的能力。 对，但是关键是它是播报新闻就不能即兴发挥。 你知道有一次，我记得我当时在上海工作，有一次我们主持一个当时一个什么什么活动的一个就是红毯仪式， 嗯， 然后我要做一个采访，我和另外一个主持人， 嗯， 然后是当时电视全程直播的哦， 嗯。 后面有个大的背板， 嗯，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胡彦斌和周笔畅两个人， 嗯， 上台就是走上来，然后接受我们访问，然后突然一阵狂风， 然后 那个板就倒了， 哦，那很危险啊！ 但是他是被倒到后面，不是压到我们，还好， 哦， 有点危险。但是其实就是突然一下，你的话筒什么的全都没有声音， 嗯，那怎么救场的呢？ 知道我学过话剧吗？ 靠吼！嗯，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能听到你的声音了。 现场是听的了，其实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你只是你的耳返，或者说你那个现场的那个反送出了问题。 对对对， 声儿还是存在着的。 是， 但是你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可能会一直在喂喂喂喂喂喂喂，哎，有声音有声音吗？ 就会很尬。就是做这个相关的职业，尤其是登台表演，我记得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我第一次登台的那个糗事儿，就不说了。然后我还记得， 还好没 说，对， 要不然很长故事了啊。 对，然后但是我依稀记得，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让就是全文背诵。 啊，你掉链子了？ 掉链子了。那就是你前一天晚上无论背得多熟，好像他那个记忆分割，他一定要有一个四轮记忆法，就是第一天背，第二天背，第三天、第四天都背，第五天的时候你才不会出错。 OK。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临阵磨枪的同学，就是临考试之前我才开始狂的突飞猛进那种。 最后反正我就想知道结果。 结果就是罚站 啊， 抄十遍。 别人是全文都背，你是全文都忘。 刚一开口第一句话什么来着？ 老师出去。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that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下班快乐，我的朋友们。 要听一首歌，给大家下班的路上注一些能量，来自大粉乐队 Oh Oh Love。你可能认为它是一首口吃的歌，其实不是，它就是在用一种强烈的语气告诉你 Oh Love。 是被刚才自己的回忆给惊着了吗？突然怎么这样、啊、 吃顶了吃顶了啊、哦、好吧 好吧，来听这首歌，叫做 Oh Oh Love。 一场电影的无聊，一段对白的俗套，一只家常的唠叨，永远是来来回回的烦恼，生活的埋怨到处跑，猜得出每一句责备的争吵。 Solo 真遗憾我们今天没有视频直播。 咋了？ 就要不然你刚才那个手舞足蹈就是晃动的样子就要被大家看到了， 带大家云蹦迪。其实我也不介意，就是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开一个就是视频直播什么的 啊、 嗯、 我介意 啊。那天咱们就是紧锣密鼓的一番这个访谈之后、嗯、然后思萌跟我分享了一个事儿，他说我发现你化妆跟没化妆差不多，看不太出来。 就面对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光，其实所有人脸都差不多。 对，而且就是你这倔强的刘海还是依然那么倔强。 是是是。 后来我发现这个化妆是有讲究艺术的、嗯、就是我平常你看到我化的这个妆容应该称为二 D 妆容。哎 呦，下次我给你个建议，你要化妆的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画法。 嗯， 我国这个京剧的艺术里面有一种叫铜锤。 铜锤听起来就疼、 啊、不是不是 啊， 那个行当的名字。 哦， 你可以把脸画成花脸。 嗯，可以的。那接下来这个事交给你了好不好？ 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然后和大家继续聊这个掉链子的事儿。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生活里面有这种情况、嗯、有时候难免你准备很充足，但这个时候一定要内心和自己有个和解、 嗯、 就是有时候错了就他也不能重来了，所以下一次我觉得精心的准备充足的心理的应对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放轻松反而一个事儿会好。 你特别重的负担，它就一定会在某一个环节上面会出一些小问题。 对， 然后出了问题之后其实也别慌，就想着哎还能不能在这个单位继续待下去。 不是，我觉得有的朋友他真的是完美型人格，哎，他就不希望自己的每一次的台上表演会出一些些瑕疵和纰漏。 那怎么可能呢？ 对对对对，但是你后来发现经验会告诉你，出多这种错了你就释怀了，就无所谓了。 这心态也不对吧。 不是，你反而你会放轻松。 是，反正还有下一家单位的。啊，我们来看看电影方面，反正我最近比较期待的是长津湖。 嗯 啊，然后是30号上映吧。 对， 然后还有我和我的父辈。 嗯， 然后今天的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也定档了。 嗯 啊，10月15号。 对，正式上映，是巩俐主演的兰心大剧院定在了同一天的时间。这个电影《图兰朵》其实是我非常期待的，是由郑晓龙执导，王小平编剧，关晓彤还有迪伦斯普洛斯、姜文、胡军等主演，更有 Sophie Muscle 特别出演。 为什么里面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名字，但是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我突然感觉怪怪的。 对对对对， 就是尤其这个故事。反正呢，这个郑晓龙和王小平夫妇他们合作的电视剧《甄嬛传》， 嗯 啊，这个还是大家津津乐道的。 对， 然后电影《图兰朵》呢，其实也是一个小说啊，根据一个小说改的。 三色桌，嗯 嗯，据说这个姜文还为了这个有一个双马尾的造型 哦。 反正我就刚才说我们这个混搭的阵容，尤其，哦，看到那个关晓彤吧，嗯，好，没说别的啊，好。 但是张艺谋的长城演的还挺好啊，他在其中是吧？ 啊 啊，嗯，那个影演的好，行吗？影演的真的不错。 好，对，刚才我说的是一阵空气，好 了。嗯，好嘞，好嘞。总之，我比较期待的是，因为《图兰朵》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十大经典之一，然后又是如何和这个三色桌能够做一个本地化的结合，是我比较期待的。 剧本非常非常的重要， 重要 啊！看郑导的这个水平。 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沉默的空气。下起大雨，提醒我的孤寂，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曾远离。唱不完的情歌散落风里，说不出的秘密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让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我们之间。 在心里不停的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我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 很多人都不喜欢威廉这个翻唱， 就感觉啊，准备要开口合唱来着，发现唱不进去。 就他有自己的唱歌的方式吧。 对，嗯，就像很多这个知名的一些乐队歌手，他们唱歌的那种方式断句，和我们正常放唱的那种感觉不一样。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你不去过分的在意一个人的唱功，只听一首歌里面的气息和气质。反而容易带来更美好的感受。 风吹过云朵，在天边来的路，忽然之间的听懂，不再留恋默念这一朱颜的梦，那些幻世幻的礼物，吹开了迷雾，宇宙心中变化时空，生命的旅途，心念的眼眸感 那种辽阔的天空，然后 苍茫的大地上，苍茫的天涯是 这个 我的爱， 怎么称呼你？麻雀传奇这个组合的成员， 你愿意跟我一起出道吗？ 不愿意。我觉得这个真的会让你想到那种天空辽阔高远，然后呢清澈的天空，但是呢你可能呼吸起来呢，这个味道是那种清甜的，但是它一定是在一个高原。可能你觉得你身体虽然没有那么轻快，但是你的心却很轻松的感觉。 对，喜欢李唐丁真的这首《天空下的温暖》，包括喜欢他的朋友，最近可以关注一下中餐厅，他好像也加入其中了。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旅行的事儿。 嗯， 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哎，这个你们去不去啊？哎呦，有时间我们一定会去的，因为庞各庄镇的这个万亩梨园推出了这个沉浸式的采摘剧本杀， 嗯， 就是19号、20号两天啊。 对，嗯，现场呢会提供古装造型和100位古装演员扮演的这个 cosplay 的各种角色。 哎，你知道我之前就特别想去这种剧本杀，就是它不是那种普通的你在房间里玩嘛， 嗯， 就是去了之后你真的是满足了你去横店的愿望。 对， 啊， 可以扮演一下。 是的，而大型的 RMPG 现场。 对，所以这次老白会扮演谁呢？我们期待一下。 扮演一个梨。一只梨。啊， 那我们就 一棵梨树。啊， 那我们就带着这棵梨树一起寻找一下供梨失去美味的这个真相，犹如穿越回古代，还有一些糊涂的居民发布一些虚假线索。哦， 天黑请闭眼。啊， 这种糊涂的居民是吧？好吧，那我们像说的门票79块钱，其实含简餐和共礼是很划算的。 嗯， 一米五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对，大麦网可以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然后购票电话呢是6100-4577，6100-4577。 赶紧去啊啊！这个万木梨园啊，就在庞各庄。昨天呢，编辑张大人就带我们品尝了美味的贡梨。 嗯， 我怎么没吃到？然后还在这个贡梨园啊，这个梨的品种太多了。 对， 你先说什么梨来，艾科？ 什么梨？ 嗯，说 贡梨，京白梨。 一共就知道两种是吧？ 对对对， 然后再说就是大鸭梨。 我认真说，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只知道梨有一种，就是梨， 鸭梨。鸭梨鸭梨的。好，我们来听今天这个音频的内容，稍后要提问了哈。 这个是京白梨吗？ 京白得软一点，让稍微一黄，那拿手稍微的搅住软了，一吃特别好吃。 哎，这个白梨啊，跟这个咱们这个贡梨这个金瓣黄一比，就能发现了、 嗯， 这个梨感觉比金瓣黄要圆， 对， 是吧？它像一个大乒乓球。 应该是最好的形，就是扁圆是最好， 圆的 叫最好的形。 哦，但是金瓣黄鸭梨呢， 它是长份的， 尝一个这个白梨，嗯，这个也很甜啊。 这就是比它甜、 啊，这个感觉比金瓣黄要甜呀、啊。 它是口味不一样。 对，但我感觉的这个白梨啊，它这个皮比那个稍微厚一些。 其实京白梨在这些的品种来说最甜的。 对、啊， 嗯，它这个甜度最高。 嗯， 它就是稍微没有那个水多，所以这个白梨就是稍微放软和点好吃。 对、啊，那是最好吃的。 你尝这跟你这就不一样。 啊，是吗？ 那是你。 我尝尝，放软了的京白梨哈。我就这么吃了，我没写。 你要赶紧学习。 嗯， 很有一味道。 哎，这是一种品种吗？ 是啊，这颗还能放软吗？那不能太软了，给你拿过来。 哎，这个硬的时候吃是脆的， 对、 啊，但是放软了吃啊，就是软软的，很面，是吧？嗯，而且感觉这个皮儿也薄了，哎呀，这个甜度好高啊！我觉得这个梨含糖量太高了， 最甜了，这京白梨是。 嗯， 京白梨 不是就让我们听他、 嗯、 跟这儿吃梨。 除了这两种梨， 我跟你说，这就是最近非常热火的一个 IP， 叫沉浸式体验。 哎，红霄梨是不是一种酸梨啊？ 柠檬， 对啊，带酸头的。 啊，红霄梨。哦，我去看看， 嗯， 我去看，我摘一个尝尝啊。 哎，吃了不少梨子，嗯，挺好。 对，就是坐在直播间的我俩也渴了， 就听着他在里边吧唧嘴，我们都渴了。 关键就是梨水吃的那个过程，就是非常沉浸式啊、 哎。好吧，刚才其实我们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小互动啊， 嗯、 听了录音呢，问问大家，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编辑啊，就是张大人，他在这个录音里面提出有一种梨含糖量比贡梨还高，一种梨能吃出两种口感，请问它是什么梨呢？ 嗯，这不是送分题吗？刚说来着， 也许大家忘了呢。 好，回复答案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就有机会参与到稍后的连线，还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 是的，本节目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9月19号、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的古装演员去互动。 门票限时的优惠79元，含餐共梨，1米5以下的儿童免票。大麦网可以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 的身体好壮，我和

clockwork stars. I'm the fragments of a beating heart, waiting on the faintest spark to warm me in the cold. I'm 就是我们上次测评过的那首，就是说，哎，我听下来甚至有点像 Coldplay 的歌啊。 啊，对，是来自淘宝计划和 The Midnight 合作 ，Nothing Beats Like Your Heart。 对。 而且真的是要和大家强烈安利一下这张新的专辑，叫《回到海边》。 嗯， 来自淘宝计划的，其中有一首歌曲，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你会在歌手的舞台上看他们初次现场。 对，是，但是他们现在不会再写《夜空中最亮星》这种类型的歌了。 对，好像配置会更加的丰富。 嗯，那他们还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吗？ 一定会。 就是这个乐队啊，我歌手其实特别害怕别人贴标签，比如说，哎，说啊 ，Coldplay， 对，或者说你们，哎，就是唱那个，你们就是那个夜空最亮的那颗星呗， 对对对， 对，希望有一些新的作品能够去带他们也去跳出那个框框， 是， 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要去往前，有可能会回到，比如说回到海边，回到他们熟悉并且热爱着的地方， 家乡嘛，青岛， 哎，青岛那个。啤酒， 嘎啦！ 哎， 走一个， 又说回来了哈。 好嘞， 刚才不是说吃梨吗？ 嗯， 啊，对吧？ 这梨香甜可口的，让我们都已经忘却了就是各种的一整天的烦恼。 看看今天的这个朋友有没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去玩剧本杀？来， 嗨 ，Hello， 喂 喂， 嗨，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乖乖的朋友吗？ 啊，是。 哎，你好，他说是的时候特别可爱。 嗯，因为他叫乖乖嘛。 对。哎，那小兔子在不在？ 小兔子乖乖，哎呀，好冷的一个梗。 哎，你看我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这样的童真，哎呀！ 本来人家可能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想有那种很俏皮的感觉，有一种被摸头杀。 啊， 嗯， 哦， 乖 乖， 乖 乖， 嗯， 乖乖，所以这个， 哎 哎，他答应了。好，我们来，这个乖乖同学啊，请你乖乖的来答接下来的这三道题。 嗯，你也可以活泼一下， 能不能答对，嗯，好吗？嗯， 好的。 然后我们就会送你这个奖品啊！本节目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 9月19、20号两天可以换古装和百名古装演员进行互动，门票限时优惠79元，含餐共梨，1米5以下的儿童免票。大麦网可以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好，嗯， 如果你这个能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就可能把这个门票送给你。 对， 今天， 哎，我很激动。 你会去吗？如果你赢得这个门票，会去玩吗？ 那必须去！我刚才已经听得直流口水。 对，主要是冲着这离去的，嗯， 不是 听出来了。 对， 好，那加油啊！三道题，我们现在做好准备，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成功。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哎手心，臂掌心。 手心。 嗯。 哎。这个好自然就答对了，是不是？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好嘞，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 好， 也非常感谢坐在我旁边这位见外大街王力宏。 你刚才想说沈什么？ 嗯， 好，哎， 沈腾旁边的那位明星王力宏， 要练那是长远，沈腾旁边是长远啊。 他们不是共同演过一部戏？ 那是艾伦。 哦，好嘞， 谢谢啊。好嘞，我们来。听下面一题好吗？ 嗯， 来听第二题。 吴莫愁有首歌叫《盛开》，其中唱到说：“我像一个小孩，一直在寻找，一直在什么 ？A 哭泣 ，B 等待。” 哭泣。 这只当纯懵了。 嗯， 没事儿，试试看好不好？我的心在。 提示到这儿了，提示到这儿了，哭泣还是等待呢？选一个 A 还是 B？ 还能再念一遍题吗？ 我像一个小孩，一直在寻找。啊，一直在 A 哭泣 ，B 等待， 等待。 我像一个小孩，一直在寻找，一直等待。 答对了， 恭喜你！ 关键我为什么我为什么拿一个就是上个世纪的一首歌来提示你？我的心在等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旋律？ 哦， 特别老的歌， 就这也算是肌肉记忆的一种吧。 这么老的一首歌为什么还是肌肉记忆？ 就是小的时候经常唱，每天唱， 对 disco 啊。好，第三题。 第三题这个歌名不能说啊。 嗯， 嗯，歌词当中唱，你最好忘了我的名字，像什么的影子 ？A 飞鸟 ，B 月亮，是好妹妹的一首新歌。 C 共离。 A 是飞鸟， 嗯 ，B 是影子， 月亮， 月亮。 月亮， 嗯，像什么的影子 ？A 飞鸟 B 月亮。 前面那句能再说一下吗？ 你最好忘了我的名字。 嗯， 像什么的影子。嗯，请回答。 旁边那位朋友抓紧时间搜索，你这搜索引擎不行啊。 啊，飞鸟是吧？哎， 你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你。这我想问一下，坐在车厢里是你一个人还是还有另外一位搭档陪着你？ 就我一个人。 哦，我还以为 你吓唬谁呢。 不是，我还以为说是不是就是他、这个、 旁边有个人帮他搜什么的。 对， 我觉得不会，他明显就是一个自己勇敢这样闯关的这个挑战者。 对，所以就重复两遍是要思考的一个过程。 对，你怎么能质疑一个叫乖乖的同学去作弊呢？ 哦、 人家都乖乖了是吧？ 乖乖有可能还会俏皮一下呀，是吧？好了，接下来会有一个认识你真好的环节，你在三首歌曲当中选择一首送给你想送给的人吧，有吗？ 我 选哪 首吧？ 啊，哪首？爱的就是你。好， 对，爱的就是你。 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 第一是那个送给我的爸妈。 嗯， 然后呢，因为确实这个自己当妈妈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呀、啊，还有当父母确实特别不容易。 是的， 所以那是最爱自己的父母。 嗯， 然后也最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付出。 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送给自己的老公。然后呢，那个感谢他这个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宽容。 嗯 啊、最后一个呢是送给我们娱乐最王牌，因为我确实行，天天上下班都听我们的节目，但是由于只有自己在开车，有时候也会互动。然后呢，那个但是呢，也算了，就预感可能今天会抽到我，然后我就一直在攥着手机，然后居然真的抽到我了，特别特别的激动。 你说这 然后呢， 女人的第六感真准。 这主持人真的给我，就是给我们这些上下班开车在路上的司机们或者是听众们，真是带来了很多欢乐，能把一天的烦恼给忘记。 谢谢， 所以真的谢谢我们974。包括早安也行，我是正直粉丝一个，但都是确实就是因为在路上很少互动。 对，你不提早安越秀的话，我会。 没关系，我会帮你转达，好吗？ 好，那一样。我们现在其实都是我们 FM 九七四，我们这个早晚经常联动的节目嘛。 对对对， 感谢你啊！虽然呢，这个我们只排在第三，但是呢，这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听到自己排在第三也会很开心的内容。 至少他是真挚的表达， 是的。 至少说，我觉得最真诚的就是他觉得我们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会帮大家驱走一些今天一整天不好的心情。 好的，谢谢你参与我们这个听众和主持人互吹的互捧的这样一个环节，好吗？ 彩虹在天上飞，看到了吗？ 谢谢主持人， 互相感恩， 感恩的心、哎。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要送给你了， 对， 爱的就是你。 送你的有歌，还有那个门票、当然还有随着门票而来的共离。 对，所以接下来会有个选择题，你会想选择听王力宏的原版的，还是老白的这个版本？ 听老白的吧， 你是听不到。我也是想听这个呢。 你确定要把我这个版本送给你的父母还有你的老公吗？ 这样吧，你俩合唱行吗？ 啊，尤其是送给这个父母也就还好吧。 嗯，你和那个力宏合唱， 然后我送一首歌送给他老公。 啊啊，这是什么感觉呢？五味杂陈。 好了，我和力宏小小合唱一下，好不好？ 好嘞， 好，来三二一。我把你，哎，这是副歌啊，掉链子了啊。嗯，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 就是我唯一、我 唯 一爱的就是你。哦哦，我 真的爱 的 就是 你。我 乖乖， 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 现在都不怎么唱就是王力宏的歌了，以前我就是有时候去跟朋友唱歌什么的啊，我也会选唱一两首什么的。 为什么现在不唱了呢？ 就觉得和现在自己的这个状态啊各方面不是特别的搭配。 哦，你是觉得 太甜腻了，这些歌都对我来说现在我觉得我现在会喜欢唱一些这种有厚度的啊，有这个广度的歌。 腾格尔又广又厚， 就是一下就宽广到草原了，是吧？ 对啊，是啊。 我为什么不唱青藏高原呢？ 你刚才这个定位让我一下就定到草原了。 哎，好嘞。 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除了送刚才这个乖乖和他的家人老公啊，还有他的朋友之外，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爱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听友们。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今天我们来聊掉链子。 哎呦， 为什么说这事这么高兴？是因为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误。这个掉链子呢，可能就是我们在一些关键时刻的这种偶然之间的失误。 对，或者不是失误，就是你的朋友放你的鸽子也算掉链子 啊。对，这种我们一定要嗤之以鼻。、对吧？ 对， 就是也会就是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说艾科放我鸽子了 啊， 艾科这个临时掉链子了。 什么时候？ 哎， 这种好像不会发生在我身上，通常都是你放我鸽子。 哎，还有这样的事吗？ 什么时候吃饭呀？ 哎， 这个话题好像从我回来一直到现在问候着。 等我把鸽子放了，我就请你吃啊。 但是一定要说一下，今天有一个反向的事儿，就是没有掉链子，没有放我鸽子的人，那就是思萌。昨天我们去环球影城的时候，就是准备体验一下那个过山车。他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很惧怕过山车的一个人。 哦，看起来真不像， 这对吧？猛男啊，应该上去坐第一排， 对 对吧？ 对。 然后我就说，我们能坐第一排吗？我当时感觉到他的面色有点难看。 对，你会想象的说绿巨人跟你说怕怕的样子吗？ 对啊，然后坐在第一排之后，他说。整个一圈下来，因为那个过山车像平常我们坐的过山车，它是一步一步一步慢慢上去，有一个攀登的过程，它那个跟着节奏走的，节奏一起飞出去了。然后思萌坐在第一排和我下来之后，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这是我头一回坐第一排，也是我最后一回。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没有掉链子。 我们在聊掉链子，你聊的一个不掉链子的事情 也可以反打一下， 就是这个生硬的接入让我竟无法自拔。 对，也要预告一下。 但是我不是那种，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我绝对不会表现出害怕的。就是我如果这个事儿，比如说这个过山车，我明明知道说我特别怕，但我会表面非常的镇定， 硬撑。 对，然后就是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 时候。然后下来吐了，太眩晕， 掩面而泣。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聊掉链子，大家随时可以互动啊。季星说有一回去东北玩，用了最快的速度。从哈尔滨到了安徒，斥资了好几百块钱，从安徒包车到长白山，就是为了不耽误去看天池。然而因为当天长白山上面下雪，天池景区封了就不开放，我们只能在长白山脚下流浪。流浪，流浪。 为什么还有回声？是因为在长白山脚下，是吧？ 我在想象他们几个在那边走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吗？ 哎呦，这确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记忆吧。还有这个王小范他发的信息，他说一说加班我就掉链子。用成龙大哥的话来说，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你那是不是掉链子吧？ 你那是发自肺腑吧？ 对， 用真心在表达自己的心声。 你那是放鸽子，放老板的鸽子啊！我说到这个掉链子，你刚才说那个旅行的事儿，我们也有一回事，就是开了很久的车，大家要去那个云冈石窟打通。然后大家特别兴致勃勃的吃了早餐，当地特色的早餐吃完之后，开到了那个云冈石窟，人特别多。然后走到了售票厅。他说。那个老师不好意思，我们的票都是要预约的 啊，那怎么办？ 就是走了。 门口没有闷闷吗？没找到是吧？ 怎么可能？现在都很正规的是吧渠道啊。 好嘞好嘞， 然后我们就走了。 哎呀，这确实掉链子了，这是自己掉链子，不能怪人家是吧？ 怪你同行的人呗。 是不是要怪一个不在场的是吧？推荐一首不掉链子的歌，至少坐在车里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让你觉得脚下生风。来自 Mono。

看太阳下山，在屋顶看太阳下山。 太阳下山之后，总得想接一句回家吃饭。 到点了是吧？ 可不是吗？现在这个点不就是刚刚好是这个时间段吗？ 嗯、 太阳正在一点一点的下山，然后这一天啊就要结束了。 对， 嗯， 这首歌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喊说这首歌什么名字啊？报一下名儿。 好听啊，在 好听。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太阳落山，明天依旧爬上来》。 好吧，这首歌总是出现在他们这张新专辑当中，这样就很好。 嗯， 这个态度也是特别能接受的，就是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变化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分的躁动， 嗯、 躁动之后可能还会归于平静，顺其自然。 对，多吃点梨就好了， 补充成水分， 润燥。 好嘞，好嘞。 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来自好妹妹， 嗯， 回归了好妹妹最初的那种音乐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一张专辑或者这首歌啊。 嗯、对对对、嗯、以前总会觉得好妹妹充满了文艺气质、 嗯、 然后这张专辑呢也是让我们重新拾回了对他们最初的印象， 就是没掉链子。 对、嗯， 来公布一个正确答案，刚才那个答案是大星啊！ 恭喜这位叫 Sun 的朋友，我们已经给你快捷回复了，记得查看自己的手机哦。 嗯，也欢迎你去梨园剧本杀。 困在机舱，足三万尺高，我虽不恐，小别大到思念太早，靠着气流，划船跳舞，突然而泪到，这啲真似夜半的飞翼。可要被捕，合上眼睛手划走，手划走，另外一些绵羊跳得比你高，比你好，梦到狮子将你带走，怎算好？你这么好，数到二零四七，还未够早，一个一个国家走划走，走划走，暂时不见证你吃得比我好。再会一下，分别更多，激动更高。午夜太长，地图太细，突然明白到，吻不到你，但却找到你，那样残酷。就算机长会祝旅客好，合上眼睛数下走，数下走。 确实缓解了很多紧张的情绪，音乐的功能有的时候就是让你在一个疲惫的晚高峰，然后呢有可能还在想着生活里面有可能会掉链子的事儿的时候、 嗯、 那种焦虑感会因为一首歌慢慢的去被舒缓的。 再帮你搭报一下这个情绪怎么样？我嘟一个、 嗯、那我们就焦虑了。 嘟嘟嘟嘟， 我一直觉得你是被自己回忆惊着了今天啊，要不就是照了一下镜子惊着了。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在想今天因为一个同行事儿，我就想，哎，谁生活里面都会是十全十美呢？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唯有努力做到说大事儿上面不糊涂， 嗯、 就是不掉链子，小事儿上面呢如果不小心掉了链子，一笑了之。 嗯，对对对，就反正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要顺应自己的生活，要接受它的不完美， 来接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自己。 嗯，嗯，是一个， 对吧？这个爱吃的自己， 我在， 所以你就不要较劲体重的事情。 好嘞， 对不对？ 嗯， 如果你是一个生活里面有点懒的人，你就不要想着说，哎，我一定要，哎，是不是我就可以突然有一天变得很勤快？ 嗯， 啊，你就想，哎，什么工作是适合你自己的？ 嗯， 对不对？ 嗯 嗯，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这个留言吧。纯纯一纯一千千啊，他发了信息，他说想要票， 奈何假期不适合。他说就是这样，经常这样掉链子。 我明白了， 黎元沙的门票 是，就想到那首就是童年时候听过的老歌。 怎么了？ 我想去桂林，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没听过但你今天让我有一个初听版，这首歌我真的会搜来听一听的。 当然了当然了、 好嘞，就是关于生活当中有一些掉链子的时刻，就比比皆是吧？ 太多了， 是吧？ 就是我们不用再这个说自己的案例了吧？案例 太多了， 就是讲来讲去就怕啊伤了自己的心， 不是，主要是怕失业。 你知道我其实小的时候有机会成为演员的， 哦， 对，人家那个电影厂什么的到家里面，就是认识家里人嘛，说。想挑个小演员，这个事儿好像是不是以前讲过、 讲过讲过， 算了不讲了，反正就掉链子了啊，掉链子了。 是你掉的链子还是人家掉链子了？ 是我掉牙了。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接下来要推荐的次元壁，打破次元壁的歌呢，这简直是一点次元壁都没有啊。 对， 我们曾经推荐过吗？ 是、金志文有一首新歌的推出叫自娱自乐，最近在短视频上也非常的火。 小文可以哈、这首歌热度超高的 BGM 就是比较轻快的节奏、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现在心情一般的朋友。你如果心情特别好呢，就如虎添翼啊。如果你心情不是很好的话，听这首歌也没什么感觉，就是那种、对对对，他也没有办法就让你好起来，因为你确实正在伤心的过程里面。就适合那种没什么事儿啊，开着车在回家路上，突然听到这个旋律，本来平静的内心然后可能就跳跃起来了。 好嘞，那这样吧，我们就让大家就是在听歌的同时不妨关注一下咱们天天 FM。 如果此刻你正在收音机前，今天你的状态不是很好，我等一下可以po一张图片上来、 感觉有坑钱吗？ 让你心情稍微能欢脱一些。 有坑、 哎， 上一首的就是国民的金曲啊，就是远走高飞，就是小文的歌啊、也是热门的 BGM、好吧，我们听听看，尤其是在临近假期的时候，用这首歌放飞一下自己的心情，好不好？ 来，有请小文，自娱自乐，让我们先放飞一下吧。 被爱情击倒了。 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 自乐，哎，如果有的时候生活里面有这样的精神或者说气息啊，我觉得倒是好事儿。 对， 自己跟自己玩， 学会取悦自己这叫， 哎，对对对对 对，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自娱自乐一番啊，在我们在平台上抛出了一张很久以前老白的照片。 哎，中秋节一起去爬山吗？ 我恐高，抱歉。 那一起去游泳好了。 中秋节有事儿，你见不到我。 给你一个那个好人的笑容啊。 对，就是你就论一个演员的角色塑造能力到底有多强。我自从他拍了那部，就是秦昊拍了那部剧之后，我再次再看他出现在综艺节目上，我觉得他的笑容都 有 另外一层意思， 有些诡异。 对， 你现在不觉得我的笑容有些诡异吗？ 好，我发一张照片，我来解释一下。就前段时间咱们不是有个互动吗？大家想看这个老白胸口碎大石，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只能抛出一张照片在你的这个胸前， 你 假装胸口碎大石。 你要再这样，我要发你那个就是50块钱唱一首那个， 互相伤害啊！我还有更古早以前的照片呢， 就是 抛吗？ 那我就要掉链子了，不大招了，我跟你说。好了，今天要聊掉链子，欢迎大家随时听随时聊啊。无论生活怎么这个慢待你啊，也请你调皮的去对待你自己的人生。 对 啊，然后开心就好。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就是叫做每天的不理想。 哦， 哎呀，这首歌听的时候呢，看到歌名觉得心里面酸酸的啊，每天怎么那么多烦心事儿呢，你说啊。 他不会过得非常的就是满意，我觉得他什么叫满意呢？可能每个人心里的衡量标准都不太一样。今天如果说没有露出那种大笑，好像今天过得也是索然无味，但其实不是。 碎掉压在你胸上那块大石头吧。 公斤的背包背在肩膀，差点睡过头，转机赶不上，三天没洗澡也难受，不过三天没上网。我的言语只有当太阳， 又轮到我洗碗的周六晚上，嘴里碎念着多久没度假，他突然开了瓶红酒，是在暗示什么吗？但他的礼物我还没想法，好像别人的一切 比较接近梦想， 真的就 擅长的就是什么都不擅长。 希望， 每天都不理想。 嗯，来自刘若英和柯志堂这首歌。 有时候音乐和天气搭配在一起会治愈你，比如说就像今天这个傍晚，刚才很多朋友在我看在朋友圈里铺了那个晚霞， 嗯 啊，然后就很漂亮，我觉得值得了。就是你今天哎傍晚有空的时候啊，证明你没有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 对 啊，回家路上你不是行色匆匆的啊，还能在副驾驶或者走在一个天桥上面拍一张照片，咔嚓，哎， 嗯， 就那么一张照片可能就会治愈你的心情，觉得啊好美这个城市。 对，嗯，我记得好像我看过那个蒋勋，他其中讲说现在的达芬奇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出现那样的天才真的是非常难得一件事儿。为什么呢？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以前获取这种娱乐的方式太少，然后很多孩子呢会仔细观察自己的生活，你躺在那个草地上一整天，你可以看到这个草地的颜色也是可以丰富多彩的。 对， 嗯， 那也不是说天才变少了，其实还是有，只不过被淹没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嗯， 比如说艾克， 我咋了？ 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哇，今天心情又好了呢。 哎，天才，掉链子的天才。 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 这首歌说我有点悲伤吧？ 要收尾了呀？ 就是，对对对， 时间过得好快。 旅途，老狼翻的朴树的那首歌，他是讲了一些生命的哲理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很喜欢他这个翻唱的版本，嗯，因为朴树他那个原版可能是因为当年录音效果的问题是吧，现在听起来空空的。 他故意的，就是那种在山谷里然后走就是走丢了一些人的感觉。 对，但是狼哥唱出来这感觉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 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 欢迎大家路过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进来坐坐。 是， 因为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主播大赛正在进行出票投票的阶段啊。 嗯， 初赛投票阶段，自报名通道开通以来呢，收到了很多的报名信息啊，年轻化的、网感强的、类型多的特色也被呈现出来了。 嗯，时间就是在9月13号到9月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的推荐，包括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晋级复赛。 嗯， 听众呢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客户端或者听天 FM 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到大赛页面，收听参赛作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打 call 投票。 对，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对，这确实是一首让人很快乐的歌。 是啊，一个老话说得好，这个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嘛。 嗯， 所以当你看到今天漂亮的晚霞的时候，预示着明天啊，至少预示着明天是个好天气。 行，那我们最后呢，就让Walk of the Earth 这个非常搞怪，我觉得他们有点中二的组合。 嗯， 对，让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吧。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 我是白杰，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掉链子大王就是艾克。哎。 好嘞，就是我了。 要不然 当时不困啊， 聊半天总得有个结果吧。 行，拜拜。But your savage love, did somebody break your heart? Looking like an angel, but you're savage love. When you kiss me, I know you don't give too much, but I still want that. You're savage love. You're savage love. You're savage love. You can lose me, 'cause I still want that. Baby, I hope that this ain't karma, 'cause I get around.Wanna run it up, I wanna lock it down. Usually don't be falling, be falling, falling, 'cause you gotta wait.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74，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E 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